陪伴各位听歌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哈，这又来到了最后一个小节了。老规矩，在最后一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回顾一下微信当中各位微友来为各位推荐到的一些动听的歌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打开小辉的个人的微信公众平台 SYMM032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又有哪些朋友来预约歌曲了。看一下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史莱姆，他说：小辉你好，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来听你所为大家准备的音乐导航，今天不知道你能否看到我的留言，今天好像有点失眠，想听一首来自于哥哥张国荣的《沉默是金》。那么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沉默是金》送给你了，同样的伴随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三十分钟的陪伴。节目之余，欢迎各位来关注 SYMM0321， 这是肖辉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里面来给肖辉推荐你最喜欢的那首歌。明天见。 写错，谁告白结束，风吹到对街。